那么对于有几个数组成的一个调度呢，我们可以在这个调度中间呢加上并发控制管理器授予事务的锁。比如说对于我们这个事务包含事务 T1 和 T2 的调度来说，事务 T1 的第一个指令是谁想对数据项 B 加排他锁，这个指令呢实际上是发给 DBMS 的并发控制管理器的。 DBMS 的并发控制管理器在接收到这个申请之后，要授予事务 T1 在数据项 B 上的排他锁。那么授权加锁的时刻呢，实际上就是在数据项实际上就是在事务 T1 的 read B 指令之前执行之前进行的。今后我们为了方便描述，我们把并发控制管理器授权加锁这一栏呢都给忽略掉。我们再从另外一个角度去看看这个带锁的调度。虽然我们通过加锁和解锁指令来对调度中的事务 T1 和 T2 不同的数据项上加了锁，但是这个调度仍然导致事务 T2 的计算结果是错误的。原因是什么呢？